有冇跟爸爸去戲班㗎？ 有，當然啦，但多數都未完場，我哋已經瞓著咗覺了。因為你嗰時唔識 appreciate 嘛，而家就會覺得哇，好堅㗎喎！原來佢哋 同埋嘥咗啲機會喎，我自己 係啊係啊。 喂，但係嗱，咁你屋企有咁多嘅藝術氛圍，你文武都有㗎嘛，兩邊都有㗎嘛，咁屋企人對你嘅分途係啲咩咧？即有冇 expect 你阿輝啊？不如你學下呢啲啦，咁有冇噶？ 有噶， 系学咩咧？ 学咗啲咩咧？ 一啲都学唔到。 喂，佢哋叫你学咩先？ 我觉得我老豆画画好靓啊，我跟佢学，咁咧就俾佢闹咗几次之后，我就唔学啦。 哦， 你画咩老虎啊？成只猫咁样， 系 仲系病猫咁样，我就好嬲，我就觉得我唔学啦。你好叻咩？我唔学啦咁。咁啊写字，佢教我写字，嗰阵写字又攞啲报纸嚟写嘅，即系写完抌，写完抌咁样。我又写唔到，好啦，教你功夫啦咁样。你知唔知功夫几 discouraging 啊？第一件事你就要插一支香，你就要扎一支香噶嘛。 系啊， 我第二日就唔见咗啦。 三少， 即系其实佢哋都冇刻意去 push 你，一定要逼你去做呢样嘢。 唔系，佢觉得佢系咁样学出嚟噶嘛，佢咪要咁教你啦。但系我觉得当我自己做老豆嘅时候，我唔会咁样咯，我会诱导佢啊，我会等佢自己即系有个 interest 去做呢件事情先得噶。咁唔通喂一支香点有僆仔去扎马扎一支香啊？其实嗰个一支香啦，嗰个时间我唔知道大概系几多啦。但系嗰个 psychological 即系心理上嘅压力系好大噶。你觉得支香点解唔会一食嘅烧极都烧唔到？ 尤其是小朋友觉得啲香系烧极都系咁长噶嘛。 咁我又浪费咗啦。 咁你有咩玩咧？细个你有咩做啊？嗱，你乜都唔中意学啦。 我细路仔最叻系咩啦？画纸啊。 哎呀，我知道啊，掟 嗰啲啊， 系啦，画纸啦，同埋跳飞机啦。 哦， 我唔记得嗰时仲有个游戏嘅，系你唔知跳完飞机之后，你霸到个位咧，又跟住又画嘅。我个阿妹咧就好有型啦，佢觉得我系一个英雄嚟嘅，因为我成日赢，我唔知点解会赢啦咁样。 系，咁都系呢啲都系一啲玩嘅嘢啫。咁你有冇啲兴趣系中意做嘅咧？即系譬如你 因此而培养， 有冇系拉个小提琴啊，定弹琴啊？有冇咧？ 冇嘅，我中意唱嘅。 哦， 佢。都教过我玩嗰啲叫佢哋叫做 啊扬琴啊扬琴啊，扬琴啊， 真真真真系啊！咁你有冇学到啊？ 学过，都 OK 嘅， 系 即系都打到音出嚟啦。但系当然而家咁耐唔会啦。你点会到你十几岁拍拖，你孭个扬琴去街，但系呢个吉他有人 孭个扬琴去街都几好啊， 辉哥。 和福得失睇开天。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噶？ 我系有五兄弟姊妹，我排第三，所以叫三少。 哦，咁你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嚟嘅？其实我头先听你好似系啲古古惑惑。 我系几正常嘅一个细路仔，因为我第三个仔，佢都唔会 care 啦。有两个仔喺之前，咁、我大哥就系锡俾人锡到窿嘅，因为第一个仔啊嘛。咁、其实喺五兄弟姊妹之中咧，我觉得我二哥系最叻嘅，佢系 black sheep 嚟，我觉得我系好多嘢我都学佢嘅，因为佢接近我多啲啦咁样。我系中间嚟嘅，两个哥两个妹。咁、我同我下边接住我嗰个妹咧，系好老友，系、老友到不得了，到而家都好老友。OK， 我大哥即系同我个年龄啊会相差远啲啦，咁我二哥就会近啲啦，所以我音乐啊。当我着衫嘅 fashion 啊，跟住咧，我都受我二哥影响嘅。佢一个，我觉得佢一个非常崩的一个男的，非常崩。 即系佢着衫好靓嘅，佢又系。 佢系一个系啦，我记得佢系 Elvis 时代，佢真系飞机头抌两条啊嗰啲。 系， 但系我做几都做唔到。 猫王， 系 OK。 佢好叻，好叻，但系佢

就辛苦了，你知佢以前喺大陸廣州嘅時候 係狂班主啊， 風光 係啊，吹 sax 風啊嘛，得閒就 係啦。佢風光到喺大陸嗰個時代都着西裝打呔去太平館食飯嘅人，咁嚟到呢度有咩咪做咩咯？咁我覺得佢好氣餒嗰段時間，咁我留意到啦。佢係 try 嘅，但係我覺得佢 try 得好 hard， 而且我覺得佢唔開心嘅。嗰時覺得好心，我 what can I do？ 冇嘢做，即係跟住老豆嘅啫咁樣。好似佢試咗好多嘢，我記得有一件事，我都覺得奇怪，我都問咗佢一次。我老豆你點會識整鞋嘅？你做鞋喎、啊？咁都要謀生㗎嘛，咁樣咁樣囉。咁嗰段日子都唔係好長啦，咁我就記得係有啲咁嘅事啦。哦，講返我老豆威係咩啦，佢哋有個留聲機。 哦，係。 你講廣州定係香港先？ 喺廣州。 廣州 下。係呢個係第一次我老豆打我，係唯一一次打我嘅啫，係我整爛咗佢嘅留聲機。 係。 個留聲機係上鏈嘅。即係而家我見到嗰啲叫做Phonograph 有個大喇叭， 係好似個喇叭花咁樣飛嘢出嚟， 七十八轉唱片啊咁樣，但你要上鏈嘅。咁我僆仔我上鏈唔夠力啊，咁我就擔張凳企上去上鏈，結果係企斷咗，企斷咗條鏈啊。咁之後咧，我最記得一個scene好清晰嘅，我老豆唔係好惡好嬲咁打翻嚟鬧我。佢系拎起个二胡掹断咗，就拎个二胡嗰条拉弓啊， 吓 fit 咗个三嘢。 哎哟， 喺个屁股就有三条痕。我阿妈差啲同佢打交。 哎、 你个留声机值钱定我个仔条命值钱？ 你阿妈都几型喎， 果然系一个音乐人啊，我觉得 攞二胡嚟 fit 系咯， 佢不识拉咗嗰啲弓， 拉直断佢，跟住 fit 啊，好嘢啊， 好劲啊！ 我记得。哇！佢拉团二胡，死火啦！嗰条系藤嚟噶嘛？ 系哦，咁嗱，你话爸爸嚟到香港就要乜都要捞啦，所谓嘅咁啊，要整鞋啦。呢段日子挨得长， 长 即系呢段所谓叫做 艰难嘅岁月啦， 艰难嘅岁月啦， 都 OK 啦，都唔系好长啦，几年啦。 后屘点样令到个屋企比较稳定翻啲咧？爸爸做咗咩啊？ 咁佢有份工做啦，跟住。我两个哥又帮到手啊！ 哦，即系汇合咗佢哋，又再落埋嚟啦。 跟住佢哋都出咗嚟。 咁系咪成家人齐齐整整啦？喺香港， 我仲有一个妹同妈妈系后来先至嚟。 哦，系， 哦，明白。 当然即系隔咗十几年之后嘅事。 哦 ，OK， 系 咁又唔使再住喺人哋屋企啦， 系咪？ 咁咪就慢慢就由头就喺香港生活噶 啦， 吓。 系啦，系啦。 咁辉哥喺边度读书噶？ 我喺美國讀書㗎，我其實好早去咗美國。 點解你又去咗美國嘅咧？ 但係你冇錢㗎喎。係 咯， 呢個點樣講咧嚇？我祖父輩啦，我諗嗰陣時有啲係回歸嚟嘅人嚟㗎，即係以前喺鄉下係起啲咩牌坊啊，咩樓啊咁嗰啲，即係點樣講啊？唔係 born citizen 咁樣啦，即係我係可以去美國 的。哦，即係有一啲親戚就喺美國。哦 是我自己的 family 的。 哦，即是有些亲戚咁他们申请你过去。 就可以带你过去咁样。 是我们自己申请都可以去的。 哦、 因为我 哋。 咁你就你总之你换句话讲你在香港其实又不是真的生活了很久。 没有 就去了美国了。 去了美国了。 哦就成家去了还是得你一个去 我自己一个去了。 哦你一个去了。 对啦 对啦。当然有亲戚在那边啦。 但你又要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了。 是啦但是不同了、哦。原来在美国你只要肯愿意去做的时候呢其实

读咗海洋生物咁样。 哦，系。 一般海洋生物大部分我翻嚟香港人系咪各位你读海洋生物你即系你去啊 去海洋公园？ 嗰阵有冇海洋公园啊？ 完全系咁样讲。 有噶。 系啊，你嗰啲海豚啊， 嗰啲叫做海豚训练员。 系。 嗰啲唔系叫海洋生物，即系我读嗰个就系conservation 啦。 哦，保育啊， 点样保育？个海洋啊，我哋唔好破坏嘅珊瑚啊，佢即系大家都唔知道，系急功近利嘅时候攞到嘢，你破坏咗最低层嘅时候，其实上面嗰层系活唔到嘅， 系 即系呢啲啊。 哇！呢啲如果呢个年代读咗，好吃香 喎。你去大堡礁嗰度一定系好多嘢搞到。 而家个环保议题啊嘛，即系而家最吃香喎。你咁早读啊？ 而家仲有乜咯？ 咁但系其实你当时嗱，你因为中意所以拣咗呢个学科啦。咁如果你唔翻嚟香港，你留喺美国嘅话， 我其实喺美国系做过我自己本科嘅嘢嘅。 哦，系啊， 亦都有一个好好笑嘅呢个人啊，同我喺大学同学嚟嘅，佢系一个台湾人啊，佢姓张，立祖张。其实呢个人好叻。我同佢读大学嗰阵系 partner， 就做 research 啊，做好多嘢，我哋嘅论文都一齐写啊，咁样。咁后来咧。有一个 third generation， 即是第三代的中国人在南美洲，就请了我们两个过去帮他养虾养鱼。咁我去到那里他留低了，我没留低。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去来南美洲，同埋那时候我已经想回香港。咁呢个人呢好非常之传奇。咁他留低了，即是我们保持联络的。咁后来呢他自己即系方便嚟咗，即系沟咗一个养虾嗰啲饲料啊。咁呢个饲料成为全世界嘅养虾养鱼都用。 啊，而家都系 呢个人发达到黐咗线。咁有一年我去佢住喺 L.A.， 咁我去探佢，我系由佢间屋企个闸口啊，叮咚咁样，开门啦 ，Mr. Wong 嚟啦咁。我入咗个闸口都仲要揸5分钟车。 哇！咦，劲喎！ 我唔使形容啦，好劲。佢因为赚太多钱啦，咁佢而家唔做啦，佢要做一啲回馈俾地球嘅嘢，所以佢而家做好多嘢都系 organic。 系。 咁啊，发展喺啲落后啲嘅国家啊，咁佢都有邀请我去做嘅，但我离唔开我而家做紧呢行咯，又贪慕虚荣。 其实咧，嗰个虾嘅饲料咧，如果俾你，你就要去谂咧，你会唔会谂到沟咗呢个饲料出嚟噶？ 其实我都有份噶，因为当时个饲料系好重要，而且又唔流行啊，同埋嗰阵时养虾养鱼系新兴嘅事业嚟噶嘛。咁当时个南美人咧系好有钱，好有钱。 哦，系咩？ 佢将原本嘅饲料再改良，然后再加咗之后。个 brand 我唔记得咗啦，我亦都唔想讲啦，费事益佢 啊。总之佢就发咗啦。Mother, mother, there's too many of you to cry. Brother, brother, brother, there's far too many of you die. You know we've got to find.To bring some loving here today, yeah. Father, Father, we don't need to escalate. You see, war is not the answer, for only love can conquer hate. You know.Don't punish me with brutality. Talk to me so you can see. Oh,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Yeah, what's going on? Oh, what's going on? Right on.Yeah.